嗨，这里是猫宁读书，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第十四讲《黯然北洋》。袁世凯的失败使得中国在经历大变革之后失去了政治重心，唯一一个有希望统一中国、有希望成为政治强人的领导者去世了。他的去世使中国陷入了一种因权威缺失而导致的混乱。我们通常以北洋时期一词来指称民国后到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前的这段历史。北洋时期包括袁世凯当政时期，也就是从1912年到1916年这四年，然后是皖系，从1916年到1920年一共四年，然后是直系，从1920年到1924年又是四年，最后是奉系，从1924年到1928年四年。四四一十六年，北洋统治时期基本就是这样安排过来的。1928年以后就是国民党当政的时期了。从严格意义上讲，奉系不能算是北洋军阀，它顶多是北洋军阀的一个支系。张作霖等人根本就是土匪，不是北洋出身，他们原属于巡防营系统，只是后来跟北洋系统搭上了关系。他跟张勋一样，本来都是在正统的北洋系之外，非嫡系部队。但我们为了研究方便，一般都将奉系统治时期也算进北洋军阀时期。段祺瑞与黎元洪，在袁世凯主政时，中国还存在着统一政局的可能性。毕竟袁世凯是个政治强人，但是在他死后，这个统一的事儿基本就没戏了。随后，中央政府进入了皖系主导的时代，皖系这个词儿也是后来人封上去的。袁世凯去世以后，按照约法规定，应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之位，总理是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有没有能力阻止黎元洪登位？或者自立为总统呢？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当时北洋系还是国内最有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基本还可以控制大部分国土。袁世凯去世以后，大家公认的北洋系统领袖就是段祺瑞。那么为什么段祺瑞不当总统呢？因为他希望在袁世凯去世以后采取跟袁不一样的统治方式，尽量向民主共和方向靠拢，因而恢复了临时约法。我们前面讲到过，临时约法事实上是将中国政体改成了法国式的内阁政体，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内阁制。如果强调责任内阁这一部分，那么总统就是虚位的。段祺瑞现在就是刻意强调这一点，他宣传自己所遵循的就是一种责任内阁制，这样总统就是虚位的，而总理就是有实权的，那他当然是要当有实权的总理呀。所以袁世凯死后由段祺瑞出任国民总理。不过虽然段祺瑞和他的幕僚认为中华民国采纳的是内阁制，但黎元洪和他的幕僚仍然坚持民国实行的是总统制。民国初年的多党制实践已脱离了最初按美国经验设计的两党制模式，但尽管如此，黎元洪等人仍然坚持总统应该握有实权，这就是当时中国制度的含混之处，而这种也种下了后来府院之争的伏笔。再讲北洋，虽然袁世凯没了，但是北洋系统还在。那个时候的北洋包括此前的湘军、淮军，淮军后来变成了淮系，都是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的政治军事集团。虽然北洋军比之前的湘淮军更加现代化，但它依然带有很强烈的个人效忠色彩，也就是说这种人身的依附关系仍然很强固。最牛的人是袁世凯，其余所有的人都是他提拔的，都是他的部下，因此所有人都是听命于他。但在袁世凯死后，他的继承者就很难有这样的权威，像北洋三杰龙虎狗、 王士珍、冯国璋和段祺瑞平起平坐，而且跟他们资历相同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张勋、陆建章、段芝贵等。其实有一大堆人原来都是称兄道弟的，基本都差不多。这个时候要想从筷子里面拔将军，谁能赶得上袁世凯的权威呢？差得太远了。不过相比较而言，资历最老的还是先前提到的三个人。王士珍后来不管事儿了，很淡薄。冯国璋有野心，但与段祺瑞比起来还要差一截。北洋系统的所有军校都是由段祺瑞来当总办，这是他的优势。也就是说，对所有北洋系统的军官而言，段祺瑞都是他们名义上的老师，包括后来的蒋介石也管段祺瑞叫老师。只要是在北洋系统混过的，都和段祺瑞存在着师生关系。就凭这一点，段祺瑞的人气绝对是能大大的盖过冯国璋，其他人也没法跟他比，所以此时就让他当了头。